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 城市文化范儿，纵览千年艺术珍品，共话央美百年珍藏。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的众多艺术品中，外国艺术家的作品收藏是其中很有特点和重要的构成部分。在众多馆藏中，有一幅前苏联时期的布面油画，它的作者就是安德烈耶维奇·梅尔尼科夫。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在最近这几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陆续邀请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很多教授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介绍这次为了纪念央美百年华诞特别制作的一套巨著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戏。其实在央美百年的纪念活动当中呢，除了这套书还有一些活动，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寄给大家介绍一套书，实际上是外国艺术卷，这一卷书也要介绍这个央美的近期的一些很有意思的活动。来请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戏外国艺术卷的主编唐斌。唐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唐斌。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还有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谷歌艺术与文化项目的负责人耿金华。金华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么这个上周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谈到的是这个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戏中国古代书画卷哈，讲到了这一卷的这个内容。其实呢，与此同时我们知道这个央美美术馆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活动，其实刚才我们前面资讯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是吧？这样耿金华耿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在6月19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与谷歌艺术与文化项目的一个合作的启动仪式。那这个合作呢，我们是从去年的10月底11月的时候，是谷歌的这个项目负责人 Laurent and Pierre 他们在北京来参加活动的时候与我们这边馆方见面，馆方领导见面，然后我们继续的谈跟进合作，然后非常快速推进了合作。所以这次整个的在6月19号我们有线上线下的众多的活动同时开启，并且呢6月19号的时候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这些内容也在全球的平台上也就开始播出了。 是，我觉得你应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你们跟谷歌合作的这个活动到底是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展览上看到什么，亦或是在线上看到什么。 首先在线上呢，大家是可以看到有300件我们馆藏的精品，以及徐悲鸿先生的精品作品，可以上线到全球的平台。这300件呢，其中包括200件是基于悲鸿生命这个展览的作品，其中有油画、国画、水墨，然后有素描以及文献资料，这是200件作品。另外100件呢，是从我们目前的18000件的馆藏精品中选出的100件作品，这里面其中有非常优秀的古代的经典绘画部分，包括上一次做节目大家所了解到的，有朱耷、丁云鹏、吴斌、沈周、龚贤艺术这样大艺术家的作品，另外还有20世纪以来中央美术学院几代艺术家以教师为主这样的优秀作品，然后从早期留学到英国的李一世、留法的乌法鼎，还有留日的李叔同等等，然后到齐白石，到基于本土的齐白石先生，还有他们的学生一辈冯法士、董希文、艾宗信等等，以及到今天以来这样 金尚一先生，以及到最新的水建国、刘晓东、玉红老师等等。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谈到了有300多件馆藏的这个展品，8个在线展览和4组360度全景图像同时上线。其实现在很多美术馆在线都可以看到这些作品哈。那么，这个你们跟谷歌这个合作，就它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首先，有一个特别独特的地方，就是除了在线以外，我们是把这些作品其实做了几个在线的线上展览，虚拟展览。那线上展览的方式实际上是我们为了让更多的朋友能够通过故事来了解艺术，因为如果单纯的只是看艺术品，大家可能对艺术的了解比较片面，通过一个背景资料，通过一个历史的串联，可以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这个艺术背后的故事。那这是其一。其二呢，有一个就是 Art Camera， 这个技术翻译成中文可能是叫做实意像素图片。那怎么解释这个 Art Camera 呢？就是我的理解，它其实就是一个智能的机器人照相机，camera， 然后它是可以拍出最高像素的作品。 有多高呢？ 最高像素它是，先说一下它的拍摄方法。它首先是用的一种最高级的一种声纳的测距的方法，像蝙蝠一样，它可以测出艺术品和这个和 camera 之间的这个距离，然后测好距离以后，就开始 camera 来进行拍摄， 就是这个机器来拍摄，是吧？ 它这个拍摄方法实际上有点像一种图片采集的方法，它是通过扫描在每个画面上捕捉每一个细节，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拍摄，然后这个完成了以后，可能是上百张上千张的图片为一个基础，最后再把这上百张上千张的图片进行一个拼图，形成一张十亿像素的所谓的图片。 十亿像素， 对。所以它实际上 啊，我们平时拍的图片是什么？多大的像素啊？ 平时我们用很好的相机拍的一张照片，可以到上G或者是几百兆。那这个的像 10亿是它的这种多少倍数呢？ 对，十亿它是一个，它是一个等于说是多少兆的一个乘以一个 x， 因为它是所有几百张的多少兆的照片拼合成的一个大的拼图。 所以说就是。其实这个项目就是让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络上可以看到用十亿像素的机器拍摄出来的这些作品，就特别的清楚。 对，它实际上这个大家在网络上可以看到每一个作品的笔触以及底色，然后以及这个你看不到的细节。我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曾经谷歌的这边的一个法国那边的负责人谈到，他们在法国的巴黎歌剧院，这是一个19世纪中叶的一个著名建筑，然后这个建筑很高，有18米高，因为是古典建筑的方式，然后上面有很多天顶画，其中有一幅天顶画是法国的著名画家夏加尔画的，然后是在1963年他来创作的。那谷歌也拍了这张240平方米的这张大画，然后拍完了以后，他们邀请这位艺术家的儿子去到办公室去看这张作品，结果看着看着，这个他的儿子夏加尔的儿子就哭了起来。啊，他们也很纳闷，怎么会哭呢？因为他在这张画里面发现了一个细节，是他父亲把他小小的他画进去了。 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画家隐藏在画作里头的东西。 对，所以 毕加索也很喜欢这个。 然后阿德卡姆就是因为这个画，他240平方米，他的这个儿子小小的他是一个很小的头像在上面，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父亲也并没有告诉他，但是他父亲把他暗藏在这个画里，然后通过这个新的技术可以看到。那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实际上我们是用一种新的方式去发现这个世界，然后重新发现自己。 那你这个是在哪个网站上能看到呢？ 这个是在谷歌的 APP 以及谷歌的网站上可以看到。但是同样我们也可以在线下看到，因为我们现在 Pop-up Lab 就是快闪实验室正在央美美术馆正在举行，但是很可惜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听到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希望你们也能够再去看一看。然后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个 Art Camera 的一些细节，大家可以领略到这个细节的魅力。 好。 城市文化范儿，纵览千年艺术珍品，共话央美百年珍藏。 梅尔尼科夫是一位抒情的画家，这种抒情气质尤其表现在他的肖像画和风景画中。他的风景画以色彩来抒情，善用于丰富饱满的画笔表现景物，而平行性与立体性的结合，装饰性与纪念性的结合，是梅尔尼科夫油画创作的又一特点。这次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戏中收录的正是他夏季风景的一幅作品。在这次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戏中，收录了日本近代著名画家石崎千代二的作品，也是日本粉画的鼻祖。今天节目中我们也会介绍到他的作品。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带大家纵览千年艺术珍品，共话央美百年珍藏。今天呢，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第四期，连接世界的艺术纽带。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位呢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戏外国艺术卷的主编唐冰，唐老师好。 哎，主持人好。 嗯，还有一位呢，刚才已经做过介绍，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谷歌艺术与文化项目的负责人耿京华，耿老师好。 大家好。 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戏外国艺术卷了哈。那么大家呢，去关注一下我们昨天的这个城市文化范儿微信公众号，其实我们已经把今天要介绍的一些画作呢，给大家做成了一整条的微信哈，您可以去看一看。那么这样，唐老师作为外国艺术卷的主编，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这一本书当中收录了大概多少作品呢？时间跨度有多大呢？包含了哪些，就是多少的这个艺术家的作品呢？ 这次我们馆藏的外国艺术家作品哈，收入到这件藏品集里面的200多件， 嗯， 作品 200多件， 它的时间跨度呢，应该是从19世纪， 嗯， 开始一直到当代的一些作品啊。 19世纪到当代的一些作品哈，哪些这个国家的作品会比较多一些呢？其实大家听我们今天音乐这个风格，能稍微有一点点了解啊。 那么中央美院藏的外国艺术家的作品呢，其中较为集中的是有一批原苏联的艺术家作品，那么还有一批是法国的早期的一些这个油画作品比较集中。 哎，为什么会他们比较多呢？ 那么这个藏品的现象呢，其实也和中央美院外国艺术家藏品的这个来源有关系的。 哦， 因为它主要的呢，一个是由艺术家，和这个学院的教师集中捐赠和购买得来的。像今天我们讲到的，武玉端先生，他集中捐赠了一批原苏联的版画作品啊，就是这样。 啊， 那么同时呢，还有一批很珍贵的法国的油画作品。 嗯， 那么是当时在1930年的时候，由当时的北平研究院啊委托当时在法国的这个中法大学校长孙佩仓先生在法国来进行征集。后来呢，经过这个北平研究院和这个中国科学规划院分两批划拨给了中央美术学院收藏。像今天我们会提到其中大家也很熟悉的库尔贝的一件作品。 嗯， 另外呢，就是馆藏作品相对集中是在2000年中央美术学院搬入到了花家地新校区之后， 嗯， 那么随着这种国际交流的活动的增多，包括中央美院本身的全学科教学的开展， 嗯， 所以我们也主动的收藏了一批，包括接收捐赠，当代的国外艺术家一些作品，那么这里面就包括法国、美国、智利、英国等等很多国家，像今天我们也会提到美国艺术家逍遥洋子的作品啊，包括德国著名艺术家博伊斯作品，都是这样这个时期啊接受捐赠而得来的。 嗯嗯，那么刚才您也把这个捐赠的这个脉络跟大家说了一下哈，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很多美术馆，其实西方的艺术精品往往是通过借展或者是巡展的方式拿到的，没有一个成系统化的这个西方艺术家的这个收藏。那么央美的美术馆能够有这么多的收藏，其实就是跟在这里任教过的这些老师哈、专家以及这个央美自己的这种意识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哈。 啊，对的，是这样，对。 嗯嗯，我还了解到说这个，因为馆藏的很多作品，作者只有英文的名字，很多都没有官方的这个中文翻译，是吗？所以说， 从我想知道一下，就是说在央美美术馆馆藏的这个西方艺术家的作品，就是在挑这个书挑了200多件，但是你挑的这个范围会很大哈，你馆藏的有多少件呢？ 馆藏的外国艺术家作品在近2000件的样子。 2000件、嗯、十分之一挑出来哈。所以我就听说原来就很多馆藏的作品作者只有英文名，没有官方的中文翻译什么，所以当时整理的时候还遇到一定的困难。 对，是这样。因为其实国内的美术馆哈，对于外国艺术家这个作品的收藏，其实总的来看呢，没有成为一个美术史的一个系统脉络啊。 嗯， 多有一些零星的收藏，包括一些专题性的这种捐赠。那么中央美术学院呢，我们的这个藏品来源目前的这个状况呢也是如此。在这次藏品的编辑过程中呢，确实如您所讲，很多藏品我们也发现这个现象，就是在早期做藏品登记的时候没有进行这个中文译名的这个翻译，包括英文这个著作者的这个名称的这种校对。所以这次编写过程中确实遇到这困难，我们也是请教了一些专家学者对现有的这些作品在原作上啊进行他的笔记的这种辨认和校对。 嗯， 虽然经过努力辨识了一部分，但是还有一部分呢还是目前无法辨认清楚的。那么这也是我们这次出版这个外国鉴藏品集的这个目的之一。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个艺术研究者和学者通过这样的一个藏品集可以进一步的展开研究，来补充我们的这样资料。 也就是说这本书里有一些依然是作者不太清晰的，如果您要是知道的话其实可以跟你们联系啊。 对的，是这样的，这是一小部分，我们都有标注出来它的这个原有的主录。 好，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想了解到我们今天会为您介绍到的一些这个藏品呢，您可以在我们昨天的微信公众号里头去寻找，我们昨天已经下发了，您访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边欣赏来一边听我们嘉宾给您所做的介绍了。那么这样，唐明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您说了这个法国的这个艺术家的作品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那么这次的这个入选到这套这个大戏当中的这个作品呢，就有一个法国现实主义画派的先驱古斯塔夫·库尔贝的这个妇女的头像，据说这个是一幅比较珍贵的欧洲的这种油画，是吗？ 对的，是的。嗯，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库尔贝大家比较熟悉了啊，他是法国19世纪著名的现实主义画家。那么他呢是生于1819年法国的这个奥尔南，他也为奥尔南创造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品，叫奥尔南的这个葬礼哈。那么库尔贝他的这个创作盛期是随着法国大革命1848年开始的，是受到了法国的思想家普鲁东和诗人伯特莱尔的这个影响。 嗯， 他是摒弃了当时法国那种沙龙主义的保守的这种思想，而采取了一种纪念碑式的一种构图。 嗯， 同时呢他主要描绘平常的劳动人民的这种日常的生活。当然他的这种创作也受到当时保守派的这种抨击，但是也得到社会舆论的一个广泛的支持。 嗯， 那我们今天藏品集收录的这件妇女的头像呢，也是库尔贝他来描写劳动人民啊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这种人物肖像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那么他更注重这种光的这种运用和人物这种表情的一种这个表现。 嗯， 那库尔贝他当时在1855年的时候创作的这个刚才我讲到的奥尔南的这个葬礼和画室这两件作品，就是因为受到了万国博览会的评选的否决，所以他呢气愤之下呢就在博览会旁边搭了一个棚子，自己举办了一个现实主义库尔贝40件作品这样一个展览，从而也提出了他现实主义这种艺术的这个主张。 嗯 嗯，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这幅作品当时是怎么收来，也是您刚才说的对那一批捐赠的来的是吗？ 对的，这批作品呢就是在30年代由孙佩仓先生啊在法国征集，后来呢是由中国科学研究院转动给了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接收了这件作品。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这个耿金华耿老师哈，因为刚才说到这次跟这个谷歌艺术研究院他们的这个合作，先上线了300件作品，我看基本上都是，比如说徐悲鸿的画作，亦或是咱们中国古典的绘画，像这种央美美术馆馆藏的其他这样的一些作品，以后会不会有机会上线呢？ 当然。我们会陆续的上线，因为我们前期的合作呢，因为在很短的时间要准备很多的内容，所以第一 批呢，我们是为了央美一百联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时刻，我们选了100件馆藏精品。 嗯， 那之后呢，我们会牵涉到我们更多的细化古代的藏品、现当代的藏品，然后陆续上线，并且可能还会有个好消息，因为我们通过这一次的合作，然后双方都达成了一个很好的合作意愿，有可能谷歌的实验室会在中国落一个点，会在我们央美持续的展开一个联合的学术上的合作。 因为刚才说到这油画，您刚才说到以前就是曾经在这个油画上找到过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惊喜吧，所以我也很好奇，不知道这些油画以后用那种什么10亿像素的高清设备来扫描之后，会不会有其他的惊喜出现啊？唐老师怎么看？ 是这样，因为随着现代这个科学技术的这个进步哈，科学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同样对于这个艺术创作和我们的这种艺术品的研究领域，先进的这种科学技术的手段，对于我们进一步来研究这个作品，研究作品背后的故事，包括艺术家他创作的一些技巧啊，包括他创作的一些材料啊等等，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哎，这样一幅画扫描下来要多长时间啊？就是十亿像素扫描下来。 嗯，最早的一次他们拍摄的李晨小巷，当时是花了接近一天的时间，因为当时的技术，他当时技术还是最老的那套技术，非常慢，人工的部分比较多。后来，到我们这一次的时候，每一张画，基本在1个小时左右。 哦， 所以它的技术也是在不断的在推进。 哦，好。 它也根据这个作品尺幅的大小。 尺幅大小来做成设定。 明白了。 城市文化范儿，纵览千年艺术珍品，共话央美百年珍藏。在这次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戏中，收录了日本近现代著名画家诗岐兼代二的作品，他也是日本粉画的鼻祖。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也会介绍到他的作品。 那么现在大家呢，您发送外国艺术这4个字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我们讲到的一些这个精美的这个作品啊。虽然现在我们这还不是那个十亿像素的，但是也让大家足够能够一饱眼福了。来，接着唐老师跟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说到的是这个法国艺术家这个作品，刚才您说了法国艺术家作品呢是咱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的这个外国艺术家重要的一部分，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原苏联的这个作品也非常的多哈。这个有一幅叫古斯塔夫这个库尔贝的作品，刚才是说是欧洲征集来的，另外还有就是原苏联的这个叫康斯坦丁梅弗基耶维奇马克西莫夫，我的天哪，这个名字好长啊。当时呢他是被派到咱们中国进行绘画教学的第一位专家是吧，而且是在这个中央美术学院主持过油画培训班，也是为咱们这个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油画家，而且他也是把他的画作 对 一部分留在了咱们学校是吧。 啊，是的，对。因为马克夫西莫夫教授呢，他是原苏联的一个著名的艺术家，同时他更大的贡献在于他的这个美术教育方面。当时呢在50年代啊，国家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我们的美术事业，也选派了一部分的学生到原苏联进行学习。那么同时呢这个原苏联政府也选派他们的专家，包括马克西莫夫在中国举办了这个油画的训练班，还有克林杜霍夫是举办了一个雕塑的训练班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油画的专业的训练班，也为我们国家培养了早期的一批优秀的这个美术教育的这个人才。 很多人都是在他这个培训班学习过哈。那么这次他是什么作品入选了咱们这套大戏的这个外国艺术卷呢？ 入选的是他的一件写生的作品《风景》，那么也是他在油画训练班期间和学员们一起哈在田间进行这个写生的时候创作一件风景的作品。 马克西莫夫培训班有很多知名的学生，您给大家举举例子说一下，一说大家可能就知道哦，这老师这么有名啊。 对，因为这个马克西莫夫的油画训练班可以说是中国这个美术教育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艺术事件哈，因为油画是一个外来的画种嘛。 是。 那么在这个训练班里面学习的学员有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中央美术学院的老院长靳尚仪先生，包括侯一鸣先生，詹建军先生啊等等的一批，那么他们也是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美术教育事业也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这样的贡献。 我插一句，因为像侯一鸣先生的地下工作者，靳先生的晚年黄宾虹，还有詹建军先生的起家，这几件作品也都被拍成了 art camera。 嗯，啊、哦，已经 上线到全球的平台， 拍成这高清的了， 对 啊，现在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对 啊，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位这个艺术家的这个作品，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托尔斯泰，是我也是应该咱们这个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一位这个作家了哈。那么有一幅托尔斯泰的这个肖像画的作品，这次也是入选了这套大戏的丛书，是吗？ 啊，是的，这样。 我们介绍一下。 那么这件作品呢，也是来源于中央美院的另一位老先生啊，武碧端先生。他是中央美学院的一位著名教授。那么他呢，是在60年代的时候由国家公派啊到原苏联进行学习，去学习的就是版画。那么他也是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创建人，最早的创建人之一哈。那么他在留学期间呢，学习成绩是非常优异的，那么也得到了这个老师的奖励，获得了一部分这个老师的这个作品。那同时呢，他们也有和一些艺术家的这个同学啊互相交换作品啊，就是我把你的我作品啊给你，你把你的作品赠送给我。那么由此这样一个机会呢，就是武碧端先生呢就集中的得到和收集了一部分原苏联的版画作品。那么回国之后呢，他在做他的个人的版画捐赠展的时候，那么也把这批收藏的原苏联版画作品捐赠给了我们，其中就包括这样一件这个托尔斯泰的一个肖像画的一个作品 啊、哦，这也是比较珍贵的一件作品了啊。那除了在这个国外征集，还有这个就是捐赠之外，通过友人交换得来，还有一部分我知道是学院的教授去国外购买的，是吗？ 对，这也是我们的藏品征集的一个现象吧。那么其中呢，有一件也是我们藏品集里收录的是，俄罗斯著名的艺术家哈梅尔尼科夫教授的一件这个作品《夏天》，它是一件油画作品。那么这件作品呢，就是中央美院的教授啊孙景波先生，他在90年代出访这个俄罗斯的时候购买回来的这样一件作品。 嗯， 龚金华对这个事情也比较了解啊，他可以介绍一下。 龚老师， 是96年的时候，孙景波先生呢去欧洲去访问苏联，去访前俄罗斯访问，然后当时呢学校校长就给了他$3000，说你看看能不能够去买一些名家的，然后呢还有学生很好的作品回来作为教学使用，作为教学的参考。然后孙先生拿着这$3000去了俄罗斯，当然首先先花了大概$700的样子买了一批教师以及学生的作品， 嗯， 然后剩下$2300。在这个时候呢， 怎么花呢？ 就是在学校里面交流的时候看到好的作品 就 买下来，跟别人商议买下来，当然也要告诉别人这个作品的目的，最后去向， 对， 不是作为商业目的。然后呢他自己自费掏了$500，请了当时的院长， 嗯， 列宾美术学院的院长以及梅尔尼科夫工作室的重要成员一起吃了共进晚餐，然后大家聊得相谈甚欢， 嗯， 然后这个也为之后的这一件作品打下了坚持的基础。 这顿饭好贵啊， 是$500，当时等于是苏联的一位教授的2个月的工资， 哦， 请得很高档。然后当然他们也觉得，嗯，大家这个心意很诚心，然后想跟他们进行一个交流，然后再去梅尔尼科夫工作室的时候呢，嗯，他就告诉了我们的意图，想买一件作品，但是只有$2300，确实没有多。$2300在当时来说也不算一个很小的数字，但是呢，买梅尔尼科夫这样艺术家的作品实际上还是比较难的，是没有办法买到的。然后梅先生也很好，就拿出了他的作品，请孙先生挑选。然后孙先生就挑选了《夏天》这一张。但是第二次他去拿画的时候呢，梅尔尼科夫先生就可能有点反悔。他又拿出了一些 其他 重新的作品，哎，但是也不错，就说你看这些也很好啊。你就挑这些吧。然后孙景波先生有点坚持，说我还是要那一张，这不是我之前挑的那一张。然后梅尔尼科夫先生就说你为什么要挑那一张，他说因为这张夏天是一张写生，他说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艺术家他如何去面对一个大自然，他的笔触，他的每一个笔触，这个微风袭来，这个树的飘动，他可以感受到艺术家在这个画面中投入的情感。好，然后梅尔尼科夫听完了以后陈述一下说，bravino 就是正确，你拿走吧。 哦，你懂得了我画这幅画的心意， 对， 你了解它，所以让你拿走。 对，但这张画入关的时候实际上还有一个小插曲，因为这张画画的是木板上，然后当时 孙先生怕这张画带不回国，所以在后面是用胶条贴了，把他的名贴上了那个梅尔尼科夫的名字，然后上面签他自己的名字，他想以自己的画带入国、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就是怯生生，所以到了那个墨西哥的时候呢，去见了墨西哥的驻华的驻墨西哥的驻那个大使，然后跟他说明了这个情况，然后请求他的帮助，所以这张画是由大使在那一年的春节回国的时候带回了中国。 哦，还有这么曲折的故事哈！大家现在发送外国艺术这四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梅尔尼科夫的这幅夏天布面的油画作品哈，油彩是吧？ 布面油彩， 布面油彩，还有其他我们刚才说到的很多的这个作品，您都可以看到。 城市文化范儿，纵览千年艺术珍品，共话央美百年珍藏。日本著名画家诗崎千奈尔先生1938年第三次来到中国，在中国游历了将近十年之久。抗日战争期间，诗崎千奈尔曾在国立北平艺专任教，日本投降后，诗崎千奈尔拒绝回国，申请留居中国，并将其1008幅自己的作品送给国立北平艺专，由当时的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门接收。诗崎千奈尔乃受聘为国立北平艺专讲师，1947年在北平定世。约瑟夫·博伊斯是德国著名的艺术家，这次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戏中也收录了他的作品。他以雕塑为主要创作形式，被认为是20世纪70、80年代欧洲前卫艺术最有影响的代表。这次收录的是他一次行为艺术。那么具体为什么种树，我们节目中会为大家解读。 想要看今天我们介绍的作品，您可以继续发送外国艺术这四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继续我们的纵览千年艺术珍品，共话央美百年珍藏。我们今天要跟您说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戏外国艺术卷，为您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这个外国艺术卷的主编唐冰唐老师，还有一位呢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谷歌艺术与文化项目的负责人耿金华耿老师。那么二位呢刚才也跟我们介绍到了这个外国艺术卷里头的这些作品哈，每一件作品其实都是来之不易哈，尤其是被挑选到外国艺术卷里头能够跟大家见面的，又是精品当中精选出来的精品。那么刚才呢我们谈到了日本的著名画家叫矢崎千代二，一位日本的这个画家哈，为什么就是他的作品能够入选呢？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他这次收录的这个作品叫北平北海，是描绘咱们这个叫燕京八景之一的，是吧？ 是的，是这样。对 啊，这个一个日本画家画的中国的这个风景，尤其北京的这个风景入选也很有意思哈。 因为矢崎千奈二先生呢，他是一个反战的这样一个艺术家，他在上世纪的这个30年代哈就来到中国，在中国呢是一待就十多年，他画了中国很多地方的一些描绘风土人情啦，包括一些景观建筑这样一些作品，包括这次入选的我们北平的北海啊，还有午门这样的一些作品。那么这些作品本身有它的一定的这个艺术价值，同时我想呢更多的是对于我们今天来研究当时的一些这种风土人情啊，包括一些景观建筑等等，具有一定的这个史料价值。 而且他的这个很多作品是捐赠给了这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当时是这个教育部特设北平的临时大学的第八分班保存。 对，是这样，因为战争结束之后呢，矢崎先生他就拒绝回到这个日本，而把这一批1008件创作的这个粉画作品就集中捐赠给了当时的教育部门，后转交给了中央美术学院。那么徐悲鸿先生呢知道之后呢，也把矢崎千奈二先生呢聘为了当时北平艺专的这个教员，在中央美术学院曾经有一段时间的这个任教。 所以那么这次这个外国卷当中收录他几件作品啊？ 这次收录了两件风景作品。对， 两件风景作品就描绘的这个北海还有午门是吧？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外国艺术卷作品呢相对比较多，有的艺术家呢特别像矢崎先生这个，他是量最大的一个啊，因为他是这种粉画作品，所以我们在收录的原则上就是一位艺术家最多是两件作品这样一个原则。 那么这次这个央美收藏的这个尤其是 集结成册的外国又艺术家的优秀作品呢，比如说刚才说的，有的是来举办展览交流，有的是这个画作，有的是一些很特别的这个艺术家，还有一些这个传奇人物哈，比如说约翰列侬的遗孀小野洋子，他应该说他在这个艺术界还是一位很有名的艺术家。那么他实际上2015年的时候到中央美术学院举办过讲座，在现场这个表演叫行动绘画是吗？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实际上小野洋子哈，大家也比较了解，特别是跟这个约翰列侬啊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他也是当今世界一个传奇性的这样一个偶像了。 是。 那么我们这次外国件收录这件作品呢，是在2015年他到中央美术学院与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啊徐冰老师做的一个现场的这个艺术的对话。 徐老师本身也很有名啊。 徐冰先生他是在国际上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中国的当代的这个艺术家了哈。 是。 那么当时呢，在这个讲座开始的时候，小野洋子就现场创作了这样一个行动绘画的这个作品。行动绘画我们大家知道，它是在20世纪40年代出现在美国的纽约啊，也被称作抽象表现主义。风靡在50年代，同时也波及到了欧洲其他的一些国家。这个绘画的名称的来源是美国的艺术评论家罗森伯格在1952年时候对这种风格进行批评的时候提出来的。那么它是一种没有形式的、即兴的、动感的、有生命力的、技巧自由的一种艺术。它是用来刺激人们的这种观察力，而非满足传统艺术欣赏的这种趣味的。所以抽象表现主义呢，我们讲行动绘画，它就表现出来一种豪放、粗犷、自由的这样的一种画风。反映了美国人民他崇尚自由啊，勇于创新的这样精神。当然在这种表象之下呢，隐含了现代人内心的那种焦虑啊、苦闷的、有点悲剧的这样一个情调。那么小野洋子当时在现场创作的是书写了世界人民团结福福福福这样10个大字是现场进行的书写。同时呢，他也用他那个特有的标志性的那种嘶吼哈，就是啊啊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啊，长达1分钟多，在现场引起了非常强烈的一个轰动，也是他这个行动绘画表演的这个一部分组成部分。 所以就是这福是福气，中国的这个福气的福是吧？ 因为小野洋子他对中国福气的福，他也是表达了他一种祈愿世界人民和平啊，一种祝福的这样一个意愿啊。 所以他这个作品现在也是，是我看了，是写得很奇怪，呵呵，说实话，可能他这个算是一种行为艺术的作品是吧？ 对，他不是像我们传统理解的这个中国的书法哈，并没有按照书法艺术的这样的一种艺术规则进行书写，而是一个现场的这种绘画的一个作品，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了。就像我们熟悉美国的这个行动绘画的创始人啊，波洛克，他也是在他创作的时候呢，他是把画布铺在这个地面上，然后呢拿着颜料要跟这个笔围着这个画布来进行这个滴洒，所以形成了他的最后的一件这样的一个艺术作品。那么小野洋子虽然他书写的这个文字内容是世界人民团结福福福福，但是他是一个行动表演的一个作品啊。 对，所以说就是不但是收录他写的这些作品，还有收录当天现场的情况，因为行为艺术你必须得把这种场景表现出来，要不然的话你单看这个作品实际上有时候不太明 白，因为它是一个影像的一个记录嘛。对， 好，那么刚才说到是这个小野洋子的作品，那么还有这次还有这个德国艺术家的这个作品也很有意思，德国艺术家是这个路易吉·克拉尼的装置艺术作品《跪坐》是吧？ 是的，对。 唐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克拉尼呢，他是德国的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个设计师了，他也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哈，因为我们讲他是这个设计界的达芬奇啊，讲他是一个这个设计的一个怪才。那么这件作品呢是基源于中央美术学院策划的一个为坐而设计的这样一个设计展览。就是各种为坐而设计的椅子呀、装置这样一些作品。那么克拉尼呢，他是早年出生于德国的柏林，在柏林最早是学习雕塑，那后来呢他又去学习空气动力学，在53年的时候曾经在美国的加州负责一些新材料的项目。正是因为他的 好厉害呀、啊！一个艺术家能变成一个科学家哈、 啊，就是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哈、啊 嗯， 使得他在设计的时候，他的设计作品就具有了这个空气动力学和仿生学的一些特点， 嗯， 啊，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这样的造型的意识。 嗯， 那么他的设计理念呢，就是反对那种系统论和逻辑论，以基础理性设计为这种版本的，而他呢更加的大胆的跳出了这种功能主义，就是为了功能去设计一个作品，功能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框框，他希望更加自由的来表达自己的这个创造作品更加的有趣味性。那么他就讲他的这个创作呢，灵感都是来源于这个自然的，因为他说我做的无非就是模仿自然界向我们揭示的这种种种的这个真实的现象啊。 他这个贵座的这个是用木头然后刷了白漆的一个很抽象的艺术作品 啊，对， 要不写着这俩字、 这个、 就写着这俩字，我仔细看也看不太出来 啊。实际上贵座那么其实它是来源于我们中国古代的一种居座的方式，我们叫正座啊，也叫做贵座、 嗯、 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席坐在地上啊，这个臀部坐在这个踝部，然后身体挺直，双手放在这个膝盖上啊，放在这个腿部、 啊、就古人 就是很端庄啊，很礼仪的一种方式。那么在南北朝之前，实际上这种方式，南北朝之后有了这种我们坐的这种椅子，然后双腿是垂直于地面的、 嗯、 后来到了唐朝之后，慢慢的就变成我们今天的这种居座方式、 嗯、 那我想克拉尼创作这样跪坐这个作品，实际上也是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种理解和它的一种阐释。实际上这里面也有因为我们习坐在地上就是对自然的一种亲近嘛，也是表达了他这种以自然为这种主体的这样创作的一个意愿。 嗯， 而且克拉尼呢，他也是我们看这个作品，他有很多这个曲线。那么克拉尼呢，他也是被称作这样一个曲线的大师，因为他说地球是圆的，所有的星际物体都是圆的，而且是在圆形或者椭圆形的轨道上来进行运动的，甚至连我们自己自身呢，也是从这种圆形的物种细胞中繁衍出来的。那我为什么又要把这一切来加上这种有棱有角的这种行列里面去呢？ 嗯， 所以他就很推崇伽利略的这个信条，说我们的世界也是圆的。所以克拉尼呢，也是以他这种流线型的概念来奠定了他在工业设计领域里面的这样一个地位哈。 所以说他的这个设计领域很广泛，小到咖啡杯、高跟鞋、手表，大到飞机、汽车、地铁，无所不能哈。 是的， 都看到克拉尼为宝马设计出世界上第一辆单体构造的跑车， 对，就 BMW 那个700的哈。50年代时候， 对，然后为佳能公司还设计过的这个一个 T90 相机得到过日本的相机大奖，然后他自己还设计一个很像一个鸟的这个两翼机器人，是吧？ 对， 说这个也是很奇特的啊。 对，所以我们叫他这个设计界的达芬奇嘛，因为知道达芬奇的绘画成就，但是他也非常的勤于啊。 哎， 动手啊，做了很多这种。 是，大家继续发送外国艺术这四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跟您说的这所有的这些作品了。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约瑟夫·博伊斯的这个也是行为艺术的一个作品哈，7000棵橡树选50之一。这个名字很玄幻哦，唐老师跟我们说说是什么意思呢？ 那首先我们可能要介绍一下这个博伊斯，这个艺术家哈，他也是我们20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这个艺术家之一， 嗯， 也是在德国战后最难以理解而且被我们反复的研究啊探讨的这样一个前卫的艺术家， 嗯， 他的创作活动呢也是突破了传统的绘画、雕塑这样的一个范畴，而更多的是一种这个行动的方式，装置艺术和行为是他的主要的这个创作的方式。 嗯， 那么7000棵橡树选50之一这件作品呢，是在2017年的时候，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了一个文献展的神话阿尔诺德伯德与他的后继者们这样一个艺术展览。那么在展览的同时呢，卡塔尔市的市长贝尔特拉姆谢尔根先生呢，就代表德国卡塞尔市7000棵橡树基金会， 嗯， 那么把这件作品就是一个装置作品啊，这个玄武石，是在博伊斯种植的这个7000棵橡树旁边的一个玄武石捐赠给了我们，同时呢还捐赠了3棵橡树的这个种子，他希望这些种子呢也能够在中国的北京啊生根发芽，是这样的。 嗯 嗯，博伊斯创作这个作品呢，他实际上呢是在1982年的时候，他在德国的弗里德里希广场种下了第一棵的橡树， 嗯， 计划是用5年的时间来种植7000棵的 这样的相处。 嗯， 但是呢，他最终是没有完成自己的这个艺术行为哈。在86年的时候，他就结束了自己的这个人生的之旅。 嗯， 那么他的妻子和儿子呢，就继承他的遗志啊，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在87年，最终种植完成了这个七千棵橡树。 嗯， 七千棵橡树的种植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反复的一个艺术的行为，是让人们来参与到这样他的一个种植一棵树和一个花岗石砖的这样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举动，使得这个广场这个场所呢和周围的环境来区隔开来。被选中的是橡树，因为我们知道橡树也常被代表为日耳曼的人的这样一个灵魂哈。 嗯， 那么七千棵橡树，如果我们说它象征着是一个稠密的一个群体，那么树呢是象征着这个人等同于树的话，那么这大量的这个人的城市实际上也就一个森林。那么约瑟夫博伊斯呢，他实际上是利用这样一个艺术形式来向人们传达这样一个信念，就是我们呢要改造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必须人人来参与，人人都是艺术家的一个观念是他提出来的。那么因为这是我们的世界，我们是不能袖手旁观的。 嗯，博伊斯也算是一个传奇艺术家，我看到他跟安迪沃霍尔是齐名的是吧？ 因为在这个二十世纪世界艺术家里面，我们讲这个前卫艺术家， 嗯， 有时候会把他跟这个安迪沃霍尔来这个相提并论，而且他们两个人呢也是在艺术上也有互相的这样的影响，这种我们讲默契也好，或者说英雄惜英雄的这样一个状态。 安迪沃霍尔呢，因为这几年被引进中国的国内的展览，尤其在北京的展览会比较多，大家会熟悉，而且因为它这种大量的这种工业的这种复制的这种技术，就可以让更多人来了解他的这种设计的作品，所以安迪沃霍尔可能在我们国内应该说比博伊斯的这个知名度要高一些哈。 对，因为安迪沃霍尔呢，他也是在后现代艺术中呢，他的这种创作，包括他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更加便于艺术作品，这种向公众去传播，而且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啊和商业的这种领域，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他，创作的在这种超市里的这种番茄的这种罐头瓶子呀， 嗯， 包括这种玛丽莲梦露的肖像啊等等的这样的丝网印刷 的 哎这样一些作品，更便于传播啊。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中央美术学院馆藏精品大系，也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到另外一些艺术家，比如像博伊斯这样的，也是其实很有名的艺术家，可能这几年还没有被大家所了解。我相信，假以时日，会有更多人来了解他们哈。对于这样的一些这个作品，我们平时能够在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馆里头看到吗？ 我们美术馆呢会定期举办一些自主策划的专题性的展览，那么会选择一些艺术家的作品。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些馆藏作品，我们也会定期的策划这种长期的陈列，有主题性的也来展出。所以大家呢关注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的官方的网站啊、微信，就会了解到这些展览的信息。 是，耿金华耿老师也跟我们说说，其实通过你们更多的合作，我们也可以通过更多的方式来看到这样一些作品哈。 对，就是谷歌其实每天在全每个月在全球上就有5亿次关于艺术的一个搜索量。那我觉得通过这样的合作，实际上是可以把中央美术学院的这样的优秀的艺术作品带向全世界。 是， 最为重要的是，其实我们国外的艺术人，西方人对于艺术爱好者，他去了解艺术家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很多亚洲的艺术家，而通过这样的合作，大家知道了徐悲鸿，知道了很多中国的优秀的艺术家，那这个意义非常的重要。 而且不久他们也会有一些项目在落地咱们这边，是吧？ 对，我们会积极在跟他们谈下面的合作，然后有可能会把他们真正的这样高科技的东西带到中国，而且做成两方达成可以具有未来性的一起联合的实验性的一些项目。 好。 城市文化范儿，纵览千年艺术珍品，共话央美百年珍藏。约瑟夫·博伊斯是德国著名的艺术家，这次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系中也收录了他的作品。他以雕塑为主要创作形式，被认为是二十世纪70、80年代欧洲前卫艺术最具影响的代表。这次收录的作品就叫《七千棵橡树》。1982年6月19号，博伊斯在弗里德里希广场种下第一棵橡树，他计划利用5年时间亲手种下7000棵橡树。然而，他没能完成自己最后的这次行为艺术，最后在妻儿的帮助下，在1987年达成了遗愿。 那么今天呢，通过二位老师的介绍，我们对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系这部著作，以及其中的外国艺术卷当中特别富有特点的藏品也做了一个梳理。我们也了解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也是正在进行一些很有趣的活动，大家可以参与其中哈。